D100 我們看看如果將來再有香港人在其他的國家其他的地方再遭受一些這麼不公平的待遇的時候究竟我們香港政府是不是好像現在這樣就這樣就算呢涉及只是公帑是300多億的發展如果今天的立法會是可以繼續視而不見隻眼開隻眼閉作為議員我們對不起公眾對我們的期望 阻礙我們為香港人查他是不是那你又做什麼陳茂波你這個荒謬波你看看你自己的樣子這個就是荒謬波各位看看調調揈這個就是荒謬波這個荒謬波應該是離開這個會場的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 早晨早晨8點09分早晨早晨我們有一個新組合第一次有一個組合上司跟林伯合作過的第一次就跟德哥合作過的資深廣播人如果你有留意很多電台的廣告都還有他的聲音是嗎出了聲那些聲音原來是德哥的聲音香港的合約沒有講的時效所以他是沒有錢收的沒有錢收的他是收一次而已 我只聽什麼叫做小時候聽18樓18樓不知道什麼做聽眾的小時候聽我做18樓才坐監製不是我好今天的新聞都似乎還是這個是六八九先生怎樣昨天怎樣解話昨天一出來出幾招但幾招都不靈的真的 但好像家屬就好好受咁樣啊，林伯。好受，我就覺得咧，六八九接見喎，幾開心啊！仲有我先講，我第一個印象就係六八九接見啦。上次喺大會度啊，係咁示威都話會幫你做嘢，跟住今日咧六八九為咗要澄清自己冇講嗰啲嘢咧，於是接見佢哋，但係咧唔俾陶瑾深入。 我作為一個前議員感覺到非常氣餒因為你一直都幫一些家屬做一件事一直去掛船不斷跟政府或其他部門掛船帶領這班家屬去行很多的道路的時候一直都不得要領到現在最後臨緊急關頭政府肯見但是政府說我不見這個議員這個議員不是家屬那個態度家屬應該態度怎樣呢我覺得他幫你這麼多議員幫你這麼多 一路扶持著你一路步步都通著然後人家說幫你啦但是你不用那個你我覺得真的作為一個議員都挺心灰的你好像在說家屬過橋抽板是啊你真的兩位你這樣說我都不插不過我自己又覺得作為家屬其實他們說的說話我想我都有少少的解讀譬如可能就是謝志堅那些說 政府終於做回一些事我反而看到他終於做回一些事我覺得不是贊我你明白嗎你的意思是說過去那三年做過什麼事又說開了多少次會講完一大輪又說怎樣但問題今天才說一番說話就是三年之後今天才說政府終於做回一些事好像開始有曙光其實以前那三年完全就有 幾十次會的 幾十次會那個慘劇一路的黑暗一路就籠罩住到今時今日才叫做有一線曙光都不知道 但德哥說的是否叫做過橋抽板呢我又用同一個思維就是梁振英這樣說梁振英說不是那次我只有一次機會反覆重點我只有一次機會可能家屬是否在想我只有一次機會見特首如果特首說不可以放那個人在那裡 我就是叫遵從旨意但到底這件事上面家屬也好或者反過來看特首是不是純粹以大局為重然後看呢大家可以想一想 我又覺得還有兩點可以看的一 從涂謹申的角度要檢討一件事，為何幫一個苦主搞了這麼多年，臨尾一腳會被人說你都不要加入這個討論，一向是政府官員對議員的態度，他不是申索，你不要去。第二點就是政府有沒有必要不讓議員參加這個會面。 如果所有政府的糾紛都是這樣，我就難同意，我覺得不是這樣，這是很明顯針對，因為你是泛民，如果這是民建聯的議員，他會不會夠膽這樣做？ 剛才林伯說的那個是葉國謙，你猜不進去嗎？我猜當然一定120%，但為何葉國謙是家屬，無緣無故跟他們有什麼家屬關係呢？所以那個角度就會是這個特區政府永遠都不懂得怎樣去處理政黨和媒體明天怎樣報導。 你不給涂謹申進去當然是見報的，起碼也有一份蘋果會寫他。但今早蘋果不是寫這些，林伯你真是眼光讀到你看到這件事，蘋果連涂謹申這件事都不寫，反過來其他報紙親建制報紙就告訴你，做了這麼多年都沒有，家屬完全都沒有一個信任可以建立在那裡。 所以這件事是小事，證明政府的親疏有別。反而謝志堅另一個所說我也想說，他說希望先展開對話，而他們所說的談判策略上的一部分現在強硬的手法就不想公開，是不是要這麼神秘呢？香港政府我看報紙將會疑採取較強硬的措施， 是不是回應某些泛民要抵制菲律賓、經濟？但我想這個強硬措施要怎樣硬起來呢？你問我他如何硬起來？食衛哥都不懂硬，但他應該是哄緊家屬說，沒錯，這個特區政府要信得過，他當然說人家台灣可以，我都可以，不過未出手，不要出去說，我們會可能這樣，可能 其實也要找他來幫助，等他當日在印尼出醜的事件，他就有一些家屬一直幫助他，引證他繼續有做的事。你看看今天大公報的頭版的標題就知道了，標題是這樣寫的，人質是未解決，豈能豁乎放下，然後下面更大的一個號的字，特首戚非菲律賓的菲斷章取義，就是你低B到這樣，三年都未搞定，你居然夠膽跟別人說什麼什麼什麼，就算你說好像菲律賓的英文報紙說的是 take steps， 慢慢拿步驟去放下都不對，所以心火的時候你跟我說放下就是不對，就不對，真是詞不達意，換言之他真是詞不達意。既然說人斷章取義，他應該說自己詞不達意。但你想想他以特首那種性格和過往處事的作風，如果有些媒體斷章取義真的被他捉到的話，你想想他 過往他怎會不跟你大來大會，跟你又譴責又叫你寫報告又要成，但今次就沒有的，昨天分了幾次出來做了一些聲明，但每一次都不是針對對方的報紙做的事，你可能一句就叫斷章取義，但問題就是斷了什麼章取了什麼義呢，大家不知道，你又沒有引述原話，我覺得問題就是你講完之後可能市民看到是馬尼拉報紙擺明就是做了一些事，扭曲了一些事， 但問題就是事實上是怎樣呢，其實到現在沒有人知道。事實上是應該，如果他們真的沒有說過，而在按照常規的做法，剛才我在入直播室跟你談過，所有初級的新聞官都知道要帶個錄音筆去錄音，如果你有個錄音的

梁振英叫香港特首，要22小時。錄音筆這些是可以說雙方一些備無其人。其實跟很多商界開會的談判會議，我們現在的科技很容易。所有人出來站在那個把兜面前 哪次哪一次出來在一個扒兜面前沒有按一個錄音機，於是現在開會不是扒兜，開會大家又說不給錄音、不給錄像，但是人家的保障就是保障，剛才阿德哥你說的就是保障，因為保障什麼障呢？你保障保障自己真是吹障，你自己保障，人家可能就是剛才說的協議，大家不准拿出來，或者可能未經 公告就不可以，就這樣將他公佈出來，但人家轉頭就報紙就寫了，如果你開了槍的話，說真的，如果在香港的話，以梁振英，你論壇第一時間撲出來就是跳出來，喂，你這樣拿回自己秘密武器出來，喂，你拿回出來，沒有啊，就是，還要罵著對方，喂，你譴責你啊，大哥，你無端端拿出來，所以大班昨天說就說這個六八九大禍臨頭，死硬啊，即是說呢，這個 灰洛三世他是有個錄像在那裡，有沒有理由沒有聲音，一定有，他分分鐘現在就拿個聲音檔案就隨時見總理的，就說你的年輕人，我們將這件事放下不要再跟進了，所以就說你太遲了。所以其實特首辦主任邱騰華昨天接受電台訪問的時候沒有直接否認說 放下這個笑話，一直到現在我相信主持人一定迫他究竟陸八九先生有沒有說過放下，他不敢直接回應，有些新聞統籌專員、新聞處高官，死完現在的問題大家就信那裡，就是你的罩門，就是你的所謂的按鈕一按你就，但問題就是到現在你都不是真的針對市民，我們常說你是不是真的說過這番話，當然你可以告訴前文後你加上另外一件事， 但我們都是針對這一句說話，大家拿出來煲出來，其實就可以從字面解釋的，沒有和不存在，這些是問想法了，沒有和不存在，那你就差一點點了，你掌握不到，就現在的特區政府和特首那種說話方式，現在是沒有不存在，沒有和不存在兩樣東西，人家是沒有不存在，人家不是這樣說話的，人家是double <笑>我沒有說過這些東西是沒有不存在的，你要真的掌握它，我沒有說沒有不存在，沒有說它存在嘛，存在嘛，存不存在有說過呢，肯定是沒有不存在，如果你是出來澄清的，你為什麼在一個說話裡說到這麼糊塗糊裡糊塗，這宗都是不合理，更加令人覺得是內有乾坤，更加令香港人懷疑它是有說過。 我就是覺得真的，如果你問我這一刻我只是相信他是沒有不存在，分別一下這兩個字，是沒有不存在，不過問題就是怎樣呢，就是前文後理，我覺得應該可以拿出來看看，所以這個件事已經一定要繼續看下去，很多其實反而另一方面也是你現在說到講必自無疑，非無知， 人必自無疑，後人無知， 講到現在三年，究竟是不是應該正如某些政黨所說，我們 要退一些菲律賓經濟制裁先，當然包括一些傭工的申請處理的問題，兩位又怎麼看呢？ 香港有很多人就說這樣不行，你只是傷害香港僱用這些傭工的家庭，或者你根本就是針對這些出外謀生的傭工，我個人覺得合約呢， 仍然生效的就請他做總之我就不給新約你新的合同我們就不續了新的我不批其實香港有很多人都不批他入境的以前你想想為什麼不批他入境是基於某些考慮的以前國商支柱那個都不批他入境的為什麼你問我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說理由都是含糊其詞的金士大師說我穿衣服低調一點顏色沒那麼鮮豔神經病人家想不想給你入都是人家的有了名單在那裡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非融不是唯一的外佣當然你說香港基於歷史原因他們是最早一批入到香港的可能就是現在佔的外佣的數目差不多起碼四成多一半但現在越來越多曾經去到九成以前當然一定是九成以上現在你可能有其他的選擇有印佣又有可能不知道還有哪裡的外佣你說可能是難一點但我相信這個商業市場 如果你說明這個不可以有機會再進入香港的話 其他那些就一定爭取這個機會 爭取你做不做打擊樓市也有辣椒有些更辣的招 你對一個這樣的菲律賓的總統 你不靠他的指紋給壓力他 你遙控,你寫電郵,打電話,傳真 不騷擾你再驗證聲明也沒有用我自己覺得這事情要升級因為現在是三年不是剛剛事件三年前發生三年之後才硬起來我相信或者經濟制裁應該是給預警如果你再不怎樣我們就半年或者三個月之後 真是硬起來但問題就是你說可以預警所以我同意經濟制裁預警但我覺得人家當你預警就當你純粹是沒有事因為根本上看穿了你的底牌到底你硬不起來你試試硬給我看你還要預警我硬就準備硬你看著我硬起來預備換朗你進來你預備換朗你幾時來我問題是你叫他跑圈在現身我就不看了你什麼時候熱到什麼時候當然你要換的話哪有立刻下去已經是不是無論是懂得這個是留意這個賽馬的賽事或者運動員的比賽的看清楚有往績看的流場的爆炸力是怎樣的 哪一隻馬去到怎樣衝刺就有人知道了就見到六百頭磨了都知道他不會做的都知道他只有出一些語言藝術我將會宜採用強硬的措施究竟是強硬的措施有多強硬都是經濟制裁的你明白嗎 學我所說,預警一下 幫一下自己剛剛得到的但他信他真的可以成功爭取那些什麼的話大家做多一點大家就好像抱有希望我就借用北區的家長我每次聽都笑的我聽了七次那天就聽了七次很多人都笑的一句而已他說信你一成就雙目失明而已你很久了不是啊他是家長說零舍全神的他說信不信現在教育局可以做些事信他一成雙目失明 我搞到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一 現在的六把九政府已經沒有做事了上任一年一樣沒有做事的說明了這個謝子已經分明擺明串你但我覺得最哄問題如果真的假設雖然這個成數我覺得真的都不大可能這屆政府做到少許可能賠一千幾百給你舉例然後特首就說我幾位香港人又出來了肯定接著再加一句我覺得前朝很多事情其實都是無謂的一定出來做這些 其實謝志堅都對這個報導表示震驚特區政府應該 清楚澄清，他開了會了，不知689沒有跟他清楚澄清，並應有更強硬的態度和鮮明的立場，不知道跟689開完會之後，知不知道究竟不可以同人不想公開的強硬態度是什麼，他滿不滿意，希望他能夠告訴我們，開完會之後令到他覺得政府首次開始做事的時候，他覺得收不收貨，政府不斷被人玩， 全香港人都知道，這叫有目共睹，你剛才盧先生說謝志堅這麼難得有機會跟689開會，飛了陶謹申也要開，那689同樣的道理，這麼難得有機會跟飛總統開會，怎樣採取變化，但如果你問我，反過來說一句說話，如果假設中共領袖無論是習近平、李克強，如果跟日本去談舉例， 你試試在會面室裡掛了一支日本旗，然後坐在那裡，然後日本坐正中央，你站在旁邊，你會不會想像這個情景會出現？一定不可能，還有我們中國領導人，他怎麼回到那些國際級數、神級的領導人，他們不會笑口噬噬，我們689就笑口噬噬，托著下巴，捏著下巴，托著腮，那些身體語言 都不是一個很嚴肅、很高貴的領導人，我覺得你不單是一件事，首先之前是嬉皮笑臉，面目全程，接著就被人看到在一個會議室裡面不是一個對等的姿態，你即是說個別事件我們還可以，可能真的剛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 你是為了我們死難者忍辱負重但你不是你根本去告訴別人告訴別人忘記他往前看他用的說話是對方總統不會為其他人的過錯而道歉如果不是我叫了他道歉他不會這樣說 這些是什麼話呢? 作為議員我們對不起公眾對我們的期望在阻礙我們為香港人查他是不是那你在做什麼陳茂波你這個荒謬波你看看你自己的樣子這個就是荒謬波各位看看 主持林毓華黃德全盧仙亞早晨8時37分早晨這麼多位自己友一般來說我們做幕後的時候發覺星期六自己友就比較晚起床不是一樣這麼早起床比較早一點的意思是不是一點多起床 早上無需上班就會多些打電話過來大家亦可以1831138打過來我們D100 心裏面很關心也有些說話想說看到689見到對方的說話見到謝志堅見到昨天香港政府撤出這樣轉又公佈1234545次每個香港人都關心這件事都會有說話想表達昨晚我聽吳志森和毛孟靜大班進來了一會兒都有聽在風波裡的自由風 也有很多聽眾很直接批評特區政府你做什麼做什麼鬼哪有做到都不靈強的 我們歡迎大家，我們幕後的同事都會接聽大家的電話 1831138 至於報章方面也提及過評論李儀也提及這件事件，而信報獨眼香港也有同樣關於這件事件的評論，我們一起聽聽。今天信報的紀曉峰獨眼香港就講到梁特變相不否認同意放低，外交不濟，世廉累中國實惠。 我提出我們要滿足香港人，我們的死者家屬和傷者的四個訴求，包括道歉，所以他們才就道歉這個問題說到他們對道歉，包括在菲律賓人當中他們的文化對不會代他人的過失道歉，所以我們在那天的會面當中，我們就家屬提出的一些 那四個訴求我們是展開了一些初步的討論，所以絕對不存在一件事，就是去到那裡我主動約他去到那裡跟他談我怎樣提出要將件事放低。一個歷史性的港非會除了顯示特首極度缺乏外交常識之外，原來也反映了他對馬尼拉人質慘劇的關心程度。菲律賓傳媒日前報導梁振英已經同意放下事件， 因此中國的申訴也來得太遲。至於梁特首多番邀功的雙方高層官員展開正式商討，原來最初也只是要求對方派出駐港總領事。假如報道屬實，這樣多日來強調事件未解決並會盡力爭取，菲方滿足家屬訴求的梁振英豈非再一次被斷正港大話？ 雖然菲律賓的報導未必可信，不過最可悲的是梁特首星期五先後發表兩個聲明並在傍晚再現身解話，始終就未明確否認自己曾經同意放下事件，亦都沒有回應是不是只是要求見駐港總領事。假如心中沒有鬼，何不不敢清楚地回應呢？ 我只有過一次的機會， 而那次機會如果我看到當時的情況我不滿意我走開的話，我們就沒有了今日大家達成的協議，就是雙方政府就這件事是三年來第一次大家商談，而且我們大家協定是雙方是指派我們的高層官員作為聯絡點，我們繼續談下去。而今日《蘋果日報》的評論， 李儀就說到港必自務然後非無知，李克強並非約見阿基諾三世專談人質事件，只是跟他相遇談到，而且亦都是先向阿基諾三世說到中國的南海問題立場，再簡短提到人質事件，根本就談不上向菲律賓施壓，而阿基諾亦都只是應酬式地表示會處理。 菲律賓總統發言人就很快作出澄清，當然是知道中國的底牌，中共最關心菲律賓的南海立場，其次就是針對美日的東亞戰略關係。人質事件發生了之後的一年，阿基諾三世訪華，取得總值$70億的經貿合同，更加爭取到中國開放國民付菲旅遊，死幾個香港老百姓， 專制政權根本就不當什麼一回事。如果這次不是香港傳媒大幅報導梁振英在APEC和菲律賓總統的交涉， 專制政權又豈會留意到香港同胞的感情呢？ 回歸前的香港雖然是英國殖民地，但在國際上是有尊嚴。回歸初期，董建華在國際場合亦都受到應有的尊重， 以香港在回歸前居亞洲四小龍之首的地位獲尊重就是很自然的。回歸之後眼見香港的自主逐步淪落，香港變得越來越像中國大陸的一個城市，阿基諾三世就看扁了香港，中共當局既不會為香港出頭，香港政府和市民亦都不會作出任何抵制菲律賓的措施。你看看台灣怎樣抵制菲律賓， 三個月菲律賓就跪下了。 Now的民調顯示有超過90%人支持制裁輸入菲律賓的傭工， 现在就看政府、从政人士和舆论如何回应了。如果香港人在这次事件当中还不从自私自保中醒觉，这样香港人也许是活该，不配有真普选了。 689 先生說只有一次，於是要爭取這個機會。我就想起了在電影的片段裡，有一個槍手向列根總統開槍，他的保安人員就是爭取他的工作就要保護總統，那他就撲去。但這些人做了之後，他不會告訴別人我只有一次是保護總統，我每天都在保護他。到最後大家想知道的就是 你這個奮不顧身的隱辱是不是真的拿到東西回來，你什麼都拿不到。我真的想他得一次，他中槍，不是，下次都不要是他，假設我們繼續，我的意思是下次要做香港人或者整個香港人，就算明天找第二個要跟我們的特首都不用是他。 是的，我就想說他做這次好了，我覺得他真的覺得這次他自己去找死去死，關我什麼事，但你什麼都沒有做，做不到嘛，你不得成日覺得那是一個機會，可以為我們香港的人質的家屬做一些事，你做了什麼？到最後現在所有有件事的進程都是因為李克強 不斷提及一下，人家會很大動作回應。他現在做的所有事都是想總統滿足我們，聽到這些字眼，我想一般市民其實不太覺得，應該是很火滾的。我們這些不是做了什麼，有時候心都有說，好像應該酬我們，不應酬我們。不知道如果有香港的市民都打給我們，你是不是覺得如果有個特首告訴你我去做些事滿足你，你很開心呢？ 我不覺得，我告訴你，如果就算我是老闆，我出糧給員工，我不是滿足你的生活需求，我跟他說，現在我出糧給你，你知不知怎樣做，為什麼我要出糧給你，我滿足你的，如果不是的話，我不用滿足你的。問題就是對於我的夥計來說，神經病，我做了這麼多事你就要交這麼多糧，你做錯事嘛，你做錯事你就應該要對我們應該有個公道的交代，說完了，你已經，是不是，你不是來滿足我的，你那個本身應該是有個公義上面 你就應該有個責任。如果689是你的CO或者CO，你會扣那些人工，要不要立即叫他？不是，我覺得不可以，閉門思過。不是，這樣已經是後話了。我請了他，我引咎辭職，是不是？我們現在說的689，689就是選出來的689。 問題在那裏，你猜真是關689事嗎？所以我聽到你剛才說希望下一次不是689，但下一次是誰出來？我覺得你做誰，你就算下個西利的986都是一樣，制度不改，我們沒有普選，下一個應該180，九萬的了。我們看回菲律賓選舉，現在馬尼拉現任市長昨天在電視也說他願意道歉。 那個就是菲律賓前總統，現在他去做馬尼拉市長的艾斯特拉特，他就說表示願意來的，這個是演員，他所以交到戲，這個真的交到戲，交足貨。我自己覺得這是一個選舉的序幕，他說願意道歉，剛剛做了100天，受到菲律賓傳媒採訪的時候，雖然自己當時三年前不是市長，但願意代表馬尼拉民眾。 但他不應該選，他沒有資格選的。 他沒有資格選，但你看報道，艾斯特拉特的兒子現任參議員，兒子要選，可能，不是，你沒有忘記，這是貪污總統，不是，他沒有資格選，不是說他的兒子，我在說為什麼，菲律賓的文化是什麼，我不會為其他人的過錯道歉嘛。 他現在為了前世不收的文化，那問題證明他不是菲律賢人，他不是菲律賢人怎麼選？先說文化，總統說話，現在總統告訴我們菲律賢人民化是不會被其他人道歉，1500多萬票，我們上次做的時候，所以那會不會代表菲律賢人？現在問題就是說，可能你沒有聽大班的分析，菲律賢人是怎麼樣的，為什麼他會說這句話呢？是因為 在那個會見的時候，689是威脅總統，就說我都因為香港，你滿足一下我吧，不如你來 Come satisfy me， 因為他的兒子參議員說他想道歉，因為批評菲律賓政府為了面子令到菲律賓當地損失超過 1000万美元的旅游收益。所以无论经济损失也好，或者政治的选举也好，这个呢究竟总统应不应该道歉呢？就我自己觉得呢，就应该是一个政治选举。 我们礼拜六听第一个听众电话。 杨生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杨生。 喂林伯。 是。 早晨早晨。 是你有个德哥啊？ 是啊。 有个是卢主任啊？ 卢先生啊，得啦，一句都得了。杨生早晨，你讲啊。 我讲两点。 是。 第一点，你作为一个 你要熄咗嗰个收音机先得，唔系嗰个回音回书咧就慢咗好多啦。 听你哋嘅啫， 慢慢慢慢。 喂，你咁大件事，谂住去同人倾啲嘢， 嗯， 使唔使准备啲料噶？你咁大件，我哋公司仔开会同人倾嘢，都要好多方案，点点点。好像 捉棋一樣的嘛，是吧？楊先生，楊先生，我這一句講句公道說話，特首和他的官員是有準備的，他準備了無料送過去的，他整幾個無料，一個無料，兩個無料，三個無料，筆又沒什麼都沒有就去了，沒什麼無料，有無料。 我同情，第二點，其實我覺得習近平去巴黎， 是巴黎，是 开会，两手空空走。南海问题搞唔掂，我边度信佢啫？到依家咪揼三世咯，吓佢咯，佢又唔敢做乜嘢噶，佢又惊吓亲隔篱嗰啲咩啲国仔咧，系嘛？你使乜搞咁多嘢？叫香港政府海关做啦，嗰啲生过嚟到香港入仓查。你 就死了，沒有芒果，菲律賓沒有芒果吃。 大班引述就說日本就這樣做了， 沒有芒果吃，沒有菲律賓芒果，菲律賓芒果乾 不 了。 你老實說民建聯那些什麼議員，你香港十幾個家庭，即是我說沒那麼掂的，有開沒開沒，是吧？那些佣人啊，那些工人啊， 佣工 啊，我退休七十岁，冇个人帮我手点做啫。你咪通知海喂果栏啦，油麻仔喂嗱，我你唔使公开啊，梁振英嗰啲话唔公开噶嘛，我估佢都唔知冇料嘅。咁你咪通知啲果栏，你唔好离货一系，我扣晒你噶。都查三日，佢都烂一招，再菠萝咪查咗一个月咯。 食住第二啲先啊，唔好食芒果啊，食嘅巴基斯坦芒果都得嘅。吃一蘋果橙都 可以，他芒果菲律賓不入口，他可能真在國內又輸多些芒果，在國內輸入的菲律賓芒果，這個厲害。 好，謝謝楊先生，其實楊先生說得對的，就是那個說話用字呢，其實應該一早呢開會之前，這麼難得的一次機會，所講的說話所用的什麼字眼呢，應該好好地斟酌然後去跟人講。如果他真的說不存在放下這兩個字呢，他即是用了啦，用了的時候他應該好好檢討為什麼他會用了這個不存在放下 這個字。好，我們還有接下來還有陳小姐。 是，你好。 早晨。 早晨。陳小姐。 早晨。是啊，我即是菲律賓人士那些，即係我感覺香港政府咧就即係三年都唔做嘢，而家先做，但係做個大頭佛出嚟咯。咁但係我覺得就即係佢做唔到嘢，我哋市民咪幫佢做啲咯。 例如咧， 例如做咩啊？ 例如我因為我哋之前咧有同個菲律賓有啲少少生意啦，咁有少少聯繫啦，咁我咪將即係報紙有啲鎮壓香港記者點樣唔俾佢哋喺會場即係訪問菲律賓總統嗰啲嘢啊， 唔准採訪成個活動係 啊。係啊，咁同埋佢即係點樣回應香港點樣個特區政府個首長點樣個言行啊咁樣嘅咯。咁我話俾佢聽咁。我昨天發了十幾個出去在 Facebook， 是是是就今早再看回呢好像被人 delete 了，刪 了 洗了你版 了跟著我想我自己做就是在是Multimedia 講他們那些不好的事情，還有不應該做這些事情， 即是我們加出來去唱衰他，實際不是我們講事實而已，真的 是我們講事實，即是那個報紙是講他是禁止 那些記者怎樣採訪，其中一個是我的朋友，我問他什麼時候回去都回不了，WhatsApp都回不了，所以我覺得很過分，我覺得很平常，他說如果大聲那個人來，那個女人就更大聲。 他叫人家勾勾，純粹沒有禮貌，不過處境又不同，他是對著記者說話，而他是批評我們的記者不懂得禮儀，就是在人家的領導走過的時候，大聲地不單止提問，而是藉著提問，表示一個極度的不滿。 但你之前有沒有安排過不給這樣採訪？不是，那個禮儀我真的不知道，譬如可能印尼的禮儀是怎樣，菲律賓的文化我們都是今時今日才知道，即是那些文明、禮儀、規矩，我覺得適用時就拿出來，但我們在說的那些東西其實不是說個別地區，我們在說全世界，有些東西無論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我們應該要有的操守，我們自己知道。 但對於新聞工作者的尊重是全世界，對於新聞，但亦都這樣說，陳小姐，我亦都不妨告訴你，根據無國界記者的排名，新聞自由，印尼和菲律賓大家都不相伯仲，一個排140，一個排147 可想而知他們在這方面怎樣的禮儀是怎樣，大家都很明白。還有菲律賓呢， 我昨天Facebook給他那些， 其中有兩個想來香港做事，問我有沒有介紹到那些公司，我告訴他這個訊息，還有香港人都很憤怒這件事。 你自己考慮是否？我覺得其實跟那個國家的人民有時候和及他們其實真的無應該影響到香港人對你國家的人，我覺得現在菲律賓的總統令到菲律賓的人民無端端有一種新文化，我不知道這種什麼文化，但我們的特首令到我們全部矮化。 那個就沒辦法，我們就矮化了，我想他不做就做了，我一次而已，我想說他剛才說過一次，我沒什麼贊同他的，我經常覺得他那句話說得挺好的，一次而已，下次再要找個特首跟他對等去談的話最好就不用是你了，真的好，應該是印尼的人叫勾，我們是香港人，一起勾，可能新的口號都是，新一遊行的時候。 謝謝，謝謝陳小姐。其實《明報》的社評也看了兩份信報和《蘋果》，《明報》的社評跟樣都說，非國小動作欺人太甚，國家衰為港人爭公道。同時副標題也說，對非土公道已經質變了，港人應該有翻臉的準備。 香港社會對於人質事件本來都很少人認為需要用強硬的立場去應對，但菲國在這次兩地首長會晤的表現實在欺人太甚，亦都不少人覺得義憤填膺，氣氛在轉變，所以我說應該要藉著這次機會。德哥，我想問這份是什麼社評？ 明報啊，明報啊，他裡面有沒有說特首有什麼問題？沒有啊，好像是。未看到，我只是看到他講的就是說，菲國是小動作，國家要做事，他沒有說我們政府做什麼，更加要講到特首沒有的，他不會的。如果是這樣，我都覺得這份社評真的不是，我一看就聽就知道，但是《蘋果》標題就是正的，他說蠢狼遇著老狐狸，這些比較形容易明白，然後他就說一句 put behind 就是辣慶全港，在很刀刀體，很刀肉。我又不是這樣，我只是覺得多了一個字，狐狸。都不要說人家是老狐狸，一般的狐狸都是這樣做。但是狼其實是一些比較聰明的動物，但是我覺得做狼不要緊，你都做得聰明一點。 總之明報繼續說，人質事件已經質變了，若果只有和稀泥的結果，不單止死者家屬和傷者，甚至很多香港市民都不會接受，所以如何借助國家的力量打 又要國家力量《成明報》是要這樣說的，但這場外交戰即是說他對六八九都沒有信心，他做不到事，他沒有說六八九有什麼，現在說下去就沒得說了，他說國家，國家打好這場外交戰已經成為梁振英政府的重要工作了，我相信 大家都希望，無論這次機會，大家香港人、香港政府、中國政府怎樣為菲律賓人質事件討回公道。你有沒有玩過電視遊戲機的？ 有的，應該。砌磚了，沒有了，Game Over。你現在什麼？Too late。我們是不應該再給機會他的，真的。一次而已，我真的覺得應該是一次而已。 完全不斷解話，我相信剛才我在答辯的時候希望那段影片出來究竟是還菲律賓總統公道還是還689公道，看那條片究竟大家說些什麼，然後人質事件才會繼續有個水落石出來，希望真的得到一個道歉。 看看是不是在維基解密才會出到文本，或者出到影像。 我們看看如果將來再有香港人在其他的國家、其他的地方再遭受一些這麼不公平的待遇的時候，究竟我們香港政府是不是好像現在這樣就這樣就算呢？涉及只是公帑是300多億的發展，如果今天的立法會是可以繼續視而不見、隻眼開隻眼閉，作為議員我們對不住公眾對我們的期望， 阻住我哋为香港人查佢系咪？咁又做乜嘢啊？陈茂波，你个方茂波，你睇下你自己个样啊！呢个就系方茂波，各位睇睇，调调揈，呢个咪方茂波，呢个方茂波应该系离开呢个会场嘅。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 林毓華、黃德全、盧仙亞，9:07，這個689真是物以類聚，你說他真是招惹了多少無能的人，又要四出奔波，搞到教育局的官員，這個以前叫做不多碰，他真的不碰很多次，還給機會他呢？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未說不得碰之前的發言現在政壇有個涉石人，很高大，誰啊？林卓廷啊，城市論壇又見到他發言，然後呢，現在涉石人搶位，涉到位，然後呢，不得碰，開記招的時候，亦都在後面涉到位，所以我一直去涉位高明啦，是不是準備參選了他？這個大家不言而喻啦，不予置評啦，然後 為什麼香港政府的沒有城管沒有保安的你這樣做怎麼會沒有城管沒有保安，不過問題就是城管保安他們認清楚哪些才是他要管哪些才要安的人，這個是沒有暴力威脅，沒有暴力威脅，這麼高大的一個林先生站在後面拿著兩個紙牌隨時扔過來，搞錯這些政策，他寫什麼？林茂寫著 吳克劍下台，嚴重失職，這樣都被他站在後面，有什麼要扔過來的？那些城管保安又要保護局長免受任何的威嚇，你一邊說話的時候，後面竟然有兩個牌，竟然可以讓他這樣做，如果我不得碰，我一定要說先保了這兩個人，我才可以記者招待會。 德哥你應該跟他都幾熟的嘛？ 我認識他的，那你先說多兩句，我覺得作為政治事件是應該這樣做，但作為另一個政府的官員去開這些記者招待會的時候，他應該有另外一套做法，做得好一點，就沒理由被涉事人涉出來，於是政府那個又間開又採訪他。 又間開哪些地方你可以進入不可以進入？當然啦， 他背後沒理由，背後的bad job，我們做慣公關做人，背後的bad job竟然是吳克劍下台，嚴重失職。 剛才那句好，你做慣什麼？ 我們做慣電台公關那些公關一會兒就要說有些做了公關接著就說可以做新聞統籌員那些真是為特區政府增值他不是這樣說的他是為了什麼他為了負累增值一定要說林伯你真是要說這個剛才教局推出六項措施統一登記註冊我看來都有些人不太明白一人一位 我不做你吹我不張的對啦鼓勵員工準時上班我這些大班鼓勵我們準時上班前兩個不是準時上班沒用你開八點鐘他叫你最好七點鐘你好在那裡蹲在那裡然後準備準時八點鐘好像鄭家富每次都七點五十五分來那些就叫準時準時不行鼓勵林伯經常說會早一點第三就是支持幼稚園以就近入學員則收生住在深圳那些不是即是沒有行不是啊不用啊 人家告訴你你要去哪裡我就在附近買一層樓你有沒有聽你要住哪裡我就在這邊買一層樓你去不近我就買一層樓買多幾層好像以前的小學中學假住址什麼人家假住址什麼要這些我就買一層樓哪裡要近哪裡就買一層樓這樣看人家新香港人來的第四就是鼓勵改以半日班 擴充或者開辦幼稚園以增加學額這個其實我自己一看這個整個市場計劃經濟北區應該以前全日的收生慢緊現在突然間好像先兩三年那些私家醫院發達之路盧兄就知道有時生意真的很難說有一輪就說幼稚園哪有得做的沒得做不生的一向都是做的現在這麼多來去看怎麼定位政府又容許你開半日班即是半日班於是一double了 生意額特哥你才有生意額你看就知道第五推出一人一位的措施設定統一臨時註冊日期第六未有學位家長提供諮詢和協調的 各幼稚園採用統一臨時註冊日期即是統一一起來一起放榜12月11日到13日教育局只會向每名學生發出一封註冊書確保一名學生同一時間不會多佔用多一個學額這就是教育局發出來的其實於是想你發出來其他家長收到之後接著怎麼做呢他又要去到明年2月中2月中所有註冊信的人就 就不可以登記多間只可以一間登記如果三間登記其實我很多間大家不知道各自為政現在各自為政你收生你收二百個我收二百個現在統一就行了收二百個就交給教育局教育局跟著我們三個學生他說做一個配對他會看回的我們三個完全重複了的原來重複了於是呢 哪間要哪間不要哪個要那個不是有些校長已經說明了人你走去申請幾間吃幾間茶禮我不要你那個馮溪我想搏他我如果找工作我都穩定幾間工作做你不夠中堅你不對我的學校你不是情有獨鐘對我們我不收你兩位都不是教育界我聽教育界的人你教育學就知道 你就去那間我就扔你然後我就立刻告訴你我的學校有獎學金我的學校有怎樣好法原本第一次的回見可能你是問水的是邊緣的就因為知道那間名額看中了你 立了一些強隊 立即圍他現在會不會其實就是 那個問題的學校、學額少反而反過來就是校長調高來你想來嗎看看你有沒有誠意你有誠意我才給你當然啦你剛才所說的有200多個學額有1000、4人報名肯定是很多人現在的心態某些個別即是有學校有 明孝未派完等於找工作我不會一百不請我我就一輩子都不打工的我於是日日都不打工 如果到時1000個都找A校主任其實不申請那怎樣 有時真的感動到校長我們周圍前議員有些家長問我你當然多些去用你日日夜夜用電郵期的電郵就不用走電郵就趕出你的子女的成績 直至到我找到學位給我兒子我才會上班大班就在著緊了你送哪一家呢他會打電話跟你打電話你真是我記得介紹了國際學校給我我想問大班聽有沒有聽這個節目當然有應屆就會回來做節目我這樣說我這樣說都說說到整十年八載了第一次大班問其名第一次真真正正跟我好像拉上好滴滴滴滴的關係我想有十年前有個朋友打電話來跟我說問我認識某間名校的中學還是小學的校長 我做什麼無端端問我他說你認識的人多認識的人多就怎樣他說沒有那個女兒就打算入讀那間學校想看看你跟那間學校的校長會不會有機會相熟就幫我引薦一下打個招呼我認識誰什麼剛才林伯說哪有教育界叫做商界怎麼無端端商界一定認識很多人的嗎心裡這樣想當然不敢說我說你找第二位他說找了我連大班都找了大班都說看我幫我 有沒有辦法我說大班你都找了你找我爸什麼原來大班真是什麼人所以我覺得大班如果既然大學中學小學都搞定了德哥你真是早點找大班你看他的專欄他連教你怎樣去外國選最冷門最獨特的創意大學 哪裡的學費是農務大學什麼類型的農務大學好了我們講了這麼多幼稚園因為有位聽眾陳先生就打通電話給你陳先生早晨明白我們再繼續不過我覺得香港或者中國人都是的對於子女的教育是有一個 很緊張望子成龍不是根本排隊就是香港人的文化以前你又這樣說你又這樣說難怪就是香港人的排隊就是文化如果你不讓他們排隊沒有尖隊的 大家知不知道以前政府醫院每天早上 很多人去排隊等看門診 這個是香港人排隊所以特區所以特地讓人知道你看特首落區有多緊張各個都爭出來所以很多排隊文化假設很多現在就職展覽也有很多排隊的文化有千多人去申請那個崗位有千多人去飛機的公司那些衝上雲霄又要排隊這個根本就是香港人不是我拿螺絲批你大班經常都說不夠人那些工作可能不是啊大班經常叫我去做 他說你都說要寫得自己作戰自己又跑三跑升級出賣勞你不如去機場做那些所以機場又介紹份工給我老闆會被勞劈小心不安全的感覺每一個人無論找學位好看醫生好或者找工作好相信我每一個大學生畢業之後很少只寫一封信 一定是如翁生死我聽過你我只是這麼久寫過一封求職信兩份但兩份我都不稀罕林伯我又真的沒什麼我竟然覺得今天我比你厲害人生裡面我是沒有寫過求職信真的不懂求職 所以你不明白我寫過一百封信都給商台炒了我寫了我是看那些得分類小廣告你明白嗎分類小廣告說請什麼我就上去還要寫求職信我這些就去砌了還要說什麼你看到我的樣子就實請我我是這樣的我們靠賣樣子所以不好意思各位聽眾你看不到我的樣子電話旁邊我們是不是有張先生沒錯張先生你好早晨張先生早晨早晨 早晨是不是我是啊到你了有什些意見想說呢我今早看到報紙看到成大的新聞我想起了令我聯想起這家幼稚園遲些會不會說那些小孩子來到家長說我的小孩子不懂普通話不懂普通話不懂廣東話你特別用普通話授課 所以教授特別要滿足學生的要求他都額外過多幾年小學生小學一年班都是要你普通話授課我們其實小學在中國語文科都是用普通話教學他是要求你任何 數學等等都用普通話因為他們不懂白話我猜張先生隨時某些幼稚園可能又分流這班是普通話教學這班是廣東話教學令到不懂廣東話的小朋友可能學習方面沒那麼困難那我們香港本土的小孩子就沒慘 不是不是我覺得這個成語的我們記得董伯伯都說我們香港要三文兩語那怎麼會徹底呢三文兩語都要大過一點才學到幾個月學語文是越細越好的我有個朋友開這些語言班不知道賺多少錢不是啊我告訴你我那些有些自信真的正式英文但家裡是沒有的一個問題就是你明知這個地方是講廣東話的嘛是是是 有朝一日我們香港人或者中國人去到外國多人讀了那個地方本來他們地方語言的教學他們用普通話授課行不行呢 張先生你其實都準備好了因為去年張先生頒布了叫廣州人廣州人講廣州話更加大件事他直接頒布了廣州人不應該再講廣州話幾千人出來示威你想想在廣州示威 你看珠江台全部都是廣東話 不准說之前不准說了 現在還在播,因為搞到全城都出來示威,所以我叫你張生準備定了,他們廣東可以得,我們香港為什麼不行?不是,反過來,沒理由廣東,我們還要跟廣東去比較,香港是一個特區 我現在轉過話題說菲律賓人質的家屬我覺得真的不值得幫他們不值得幫為什麼民主黨的議員幫他搞了這麼多事未過橋秋版是吧這個政府說不需要他都不會爭取如果他在這裡跟我們一起出席可能有些問題更加長張先生做些利益申報你認不認識陶謹申的 你是不是民主黨的黨員?你投票的時候是不是投票支持民主黨的候選人? 我做地盤的我是地盤佬來的小學程度這個不關係的張健妹多地盤佬真的覺得不應該過橋秋班你加多陶謹申有什麼 他有癌嗎?陶謹申 加多這個議員下去你對著六八九這傢伙 我不是看少你的家屬有多少個舊的樓、樓計來計他給他吃著照片牽著你怎樣走看著你剛才我們也說了一件事如果那個叫做葉國謙那個叫做蔣麗雲進入到他剛才蔣麗雲也不知道他不知道說什麼但問題是他會進入到他進入得到他幫自己做事他不是幫香港人做事他是做事幫自己做事 謝謝你益總感謝張先生我們這位聽眾陳先生陳先生早晨陳先生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聲過即係你嗰啲精英權係咪啊？又操你呢個問題，你坐低咩？恭喜你啲係外交中國冇外交啊，冇外交主要係你冇得交涉，冇得上嗰啲菲律賓投去官路啊，係咪啊？咁你啲咁你睇下三年啦。中国冇牙，中国政府冇牙呀！点解冇牙？冇外交权力噶？ 冇啊！陈生，我就话咧，就系咧，国家系有牙，但系佢牙咧就系净系咬里边嘅人嘅啫。 我呢 个就即系呢个真系定清楚噶啦，呢个系。 系啊，咁啊，我就系话你啲咯。那我从事件发生到而家，你睇下北京表过几次态？北京。帮香港讲过几多话？你哋北国人、北朝人民， 2011年讲过，温家宝总理系嗰阵时有讲过嘅。 咁我轻描淡写地讲下啦。那么呢次就系香港，我哋香港嗰啲生活家北国家族，系有香港人嘅起工作，即系起工作，佢要平时，佢唔系咁帮你讲嘢啊，佢系平时。想用呢啲嘢講下解決問題，平息香港人的你哋氣憤，你知唔知啊？佢睇住啊，北京睇住八條命啊，殺水啊，冇唔緊要，在佢眼中啊，8000萬人死啊，佢都冇所謂啦。 所以我想回應下盧先啊，689都好硬嘅喎。不過對住香港人好硬噶嘛， 唔係佢對住某啲香港人好硬啫，你都分清楚。 我呢個得，你聽我講好嘛？ 啊好， 呢啲叫做垃圾特首。 哦，垃 圾，唔係你 特首 行出嚟見記者嗰陣，態度幾飄忽啊，幾飄忽啊，係呀，仲有咧。就是有一个专横跋扈嗰个态度， 专横跋扈， 公然天下嗰个主裁。那么你见到 回， 你见到回，像北京见到嗰啲大官，见到外国嗰啲总嗰啲首领咧，佢即刻跪低咗啦，冇骨头啦， 冇骨头系。 好， 唔好落去啊，陈生。 系，多谢晒陈生。喂，但陈生，我就想问你，头先你，我想问清楚嗰句，我听唔清楚啊。你系咪讲嗰个特首叫做垃圾？特首啊， 垃圾 系咪？系啦，得啦，我确保啫。系好，唔该。 昨天有一個聽眾有一個順口溜很棒的我們已經剪了出來剪了我聽心目節目很棒找出來有時間我們再找到之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很聽林伯非常稱讚的順口溜這個就是幼稚園六八九之後 9點半新聞我們繼續可以講新聞統籌專員是不是要講一定要我一定要這個不關係到我公司關係我們的整個薪酬制度我一定要講林伯又要講一下鵝肝店不要說鵝肝店不是賣魚鵝肝店有意思這個留下大話一會講貨真價實後留下林伯講我們現在休息一會先 我們看看如果將來再有香港人在其他的國家其他的地方再遭受一些這麼不公平的待遇的時候究竟我們香港政府是不是好像現在這樣就這樣就算呢涉及只是公帑是300多億的發展如果今天的立法會是可以繼續視而不見隻眼開隻眼閉作為議員我們對不起公眾對我們的期望 阻住我哋为香港人查佢系咪？咁你又做乜嘢啊？陈茂波，你个方茂波，你睇下你自己个样啊！呢个就系方茂波，各位睇睇，调调揈，呢个咪方茂波？呢个方茂波应该系离开呢个会场嘅。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 林毓華、黃德全、盧仙亞新聞工作者應該是客觀持平、用字要準確所以我經常跟阿通在神早節目都說要參考我們香港電台的新聞報告剛才那段新聞就有問題了交通意外特別留意你發現有五部的車改裝過 為何你未行就說他肯定是非經過非法改裝呢? 你未驗過怎知道他是非法的呢或者合法的呢所以要加多兩隻字所以我那時讀這個是在浸會讀這個新聞的採訪時老師經常提我們未曾法官定罪未判刑的那些不是罪犯你只可以說他是涉嫌而已涉嫌但是為何佔中一定是犯罪呢 佔中講明是犯罪的他公民抗命是犯法的他沒有說的到最後公民抗命但到最後公民抗命是不是真的犯法呢是不是其實都要應該要判一判呢但是一定要聽聽大班那個就是佔中的人是不打算佔中的這個是一個所謂的就是剛才我們聽眾所說的你去見人去談的時候你有 plan A plan B plan C 即是有些料在手想政府快點啟動那個諮詢 好了接著要講三個字其實三個字我自己小時候覺得三字經不是很好聽WTF不是那個就是三個單字不是那個跟WTO是差一點點就是會很差Foundation就是世界貿易組織的一個基地但是我小時候 他咩的嘛,就唔好嘢。係個TMD,TMD你要知道。應該三字經呢,就係面書不斷好多三字經,三個字。不如自評。 聽到我都聽來聽去有些其實是五個字的不至於自評不至於自評但是聽到是不予自評但是有聽的有一會兒待會一起聽聽究竟是三個字還是五個字還是四個字總之三個字講完永遠都是三個字講完但是三個字是對的 他用了一些中文其實他想用英文的嘛是No comment 三個字的嘛 No comment 都是三個字的嘛 三個字的啦 No

這些發言人到了三點色多到說到第二的時候就不記得第三了只有兩點好了我們現在就聽聽究竟這三個字究竟是哪三個字聽清楚一點大家 本台接到最新消息， 冯伟光将会出任特首办茶餐厅的发言人， 主要负责对外公开茶餐厅每日给官员吃的餐单。 冯先生，请问你每日的工作是？ 做发言人， 即是有些次数是大家会想到的白宫发言人，你有什么信息想发放给人， 这些其实全部都是公关的工作。 那你今天发放什么菜单啊？ 是发放A先还是B先还是C先？ 即是有什麼吃啊？ AB 然後再CD 這個就可以統籌。 那特首辦的東西好不好吃啊？ 我只能夠答三個字， 不至於自評。 三個字？ 不如你數一下手指吧。 這個其實是我們這一百的自交新聞統籌專業好聽啊，全部播這三萬可以的東西，這些三萬真的很厲害。YouTube上也是有片看的，是幾個字啊？三個字，五個字，不至於自評。不至於自評是什麼？不至於自評，不是，但我覺得如果我們解讀，其實是不止的，它是不至於要自評。 這個六個字是七個字，這些東西其實不是no comment， 是不需要no comment， 不至於要自評，不至於自評，發言人其中一個要咬字準確，剛才我做不到，之所謂我聽過是廁所位，真的我聽過是廁所位，一入白宮，有廁所就白宮那麼厲害，白宮那些是用牙用，白宮不是那個白宮，是那個小仔 白宮白宮不是那個白宮，是用廁所又說白宮，白宮是用牙用，白宮是用牙用，用牙用廁所說法就說白宮住倉工的發言人。但是我覺得這條片花需要特別，這條片剪得好，還有這個自交新聞好，他用了茶餐廳的說法，其實是對的，因為白宮是有冰室的，白宮冰室，想白宮冰室就在土瓜灣，當時都是一間 有相當地位、歷史的白宮冰室，他可能就是白宮對了， 就是冰室，我們不要用自創高，用白宮冰室。 所以A餐、B餐、C餐、D餐 說什麼啊，真是那單我們已經不同意計算剛剛那單，就是藝發那單，怎麼可以做一個新聞？藝發那單很快，因為員工下屬釘錯票，立即鞠躬。他怎麼像啊，他賴了印刷廠，賴了釘裝，我不理你誰錯，最後 不用核對的，一定要這麼嚴謹的投票選舉，明知今年尤其有些改革派入到來，大家實在雙方對此很厲害，更加要嚴謹校對、審核，要做好。其實我有個想法，是不是政府就是真的這件事之後立刻就覺得應該要請他呢？ 大家都看過時序就知道，他越發了生事，然後就已經傳出，我覺得應該不能不懷疑，可能是因為真的他是這件事，為什麼這麼早出來道歉，現在要找人出來道歉，因為每個人都肯道歉，這個最好，他示範了道歉，是啊，示範了，以後什麼都是他道歉，陳茂波也是他道歉，吳克儉也是，找他，這個就負責，只是負責道歉，他道歉厲害，大家以後全部都是他道歉，不肯道歉，全部推給他。 我覺得值得了，加上道歉也是道歉發言人，道歉發言人就不是新聞白宮白宮發言人，白宮兵室發言人，專門負責道歉。 A 他只是申請給人工職位也搞不清楚他說只是知道應該是首長的級四級他只是知道人工人工十八萬這個人工很重要其實有報道說出過去的新聞統籌專員以何安達想想吧 未在新聞界做過何安達在加入政府之前都是同樣從事公關的工作而且被視為與民主派別友好不過當然他也說回林伯當然何安達曾經在報館工作是個出色的政治記者有前線的經驗理論上似乎稍為優勝 何安達沒有加入何政黨不是像何偉光反骨我反不反骨我不知道就說了德哥跟他曾經同一黨你別嘆氣但我想問當時馮偉光在黨裡的地位是怎樣呢 我就在黨沒有參與中央的即是去不到中央我都是地方邊處在美孚做廚民廚母搞事搞共所以我看回選舉過程中他做到中常委中常委這個核心深信很多黨員支持他然後再選舉的時候 中委的時候再選舉的時候晉身是中常委中常委這個權力真是核心的核心所以阿兄即是說沒有跟他吃過飯我在其他地方聽沒有跟他吃過單獨吃飯究竟中常委的時候中常委的後來才加入民主黨他也是主席他是後來但他當時也是中常委那麼短期間你作為一個主席當然要跟自己的部屬幫忙的人士公關大班說真的這麼好生意 應酬客人、應酬兄姐作為政黨的中常委更加要有心想參選立法會如果問題是作為黨的中常委我覺得現在兄姐說的話其實那個人很廢 但問題是這個廢人原來是做到中常委原來是白鴿黨的中常委全部都中常都是這麼上下條件的我真的會這樣想你越踩他我就覺得是不是的我覺得有沒有少少這樣的感覺作為一個 當然同樣有你的感覺當時很高姿態選舉的時候有師傅等等一路去晉身於是民主黨很支持他但後來不知為何 再發生黃毓民事件的時候很多民主黨的黨員都繼續支持馮偉光我覺得有少許就是你看到我覺得不要緊你說他不適合但你用到很多字眼用到很多成有少許反轉豬肚但問題就是你不能不去否認的就是當時他真的在黨裡面是一個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原來這麼不窩囊這麼廢老有沒有聽過一句話叫做水鬼星城王 總之再翻遼化作先鋒遼化即是宿中是無大將是最勁的時代當時是2003、2007 不過最令人覺得側目就是他申請做副局長的時候踢爆他退出民主黨之後有些公開罵戰和李永達於是李永達也經歷過低潮的時代選不到立法會要借西裝買西裝還是借西裝給他不幫他借錢借不到的大家都知道高達多高馮偉光多高怎麼借到西裝給高達他可以當踢司徒將你怎麼借西裝給高達將那件可能是很重要的場合但沒有踢司徒那件給你就是剛剛可以做到禮服你稍後可能要繼續做龍夢大茶你這樣做西裝給高達將我們先聽聽麥小姐 早晨，早晨，早晨，麦小姐，早晨，早晨，我就想讲起，想讲讲就系嗰啲幼稚园，北区幼稚园，佢依家咧就系咁，即系嗰几年咧就好多嗰啲双非嚟生 B B，生咗之后，依家呢几年都系多噶啦，嚟入读，佢最大嘅问题就系。 佢呢啲人咧就可以，我有個朋友嚇，佢呢啲人係全部都可以用個小朋友用個B B申請，那個供户啊同埋學碼，佢係用佢喺香港嗰啲親戚朋友嘅名，即係喺嗰度住喺度托管，即係所申請到政府嘅所有費用咧，就全部即係嗰個帶佢嗰個小朋友嗰個監護人。 變咗咧，就係佢嚟香港生仔，跟住咧就香港政府同佢養仔。麥小姐，你係咪聽過啲有同樣嘅個案咧？就係話啲雙非就喺呢個親戚度托管住，跟住又攞個綜援嘅事件。麥小姐，當佢喺香港出世嘅時候，唔論佢爸爸媽媽嗰個係身份，佢依家香港人嚟嘅喎。 但係就係佢以個B B個身份啊嘛，申請啊嘛。咁咪啱咯，係我哋嗰個嗱，首先一個問題就係， 佢香港人嚟啊，個B B係 個B B係香港人，但係個父母係大陸人。有一個問題就係個父母喺大陸咧就有4000萬身家，出入的士係唔需要，就算佢喺嚟香港，佢好短路程，佢都係坐的士嘅。 他現在都照拿著數嘛，麥小姐的意思。那這個是他賤而已，沒有辦法的，真的。沒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到的。即是說不要聽他賤格而已，是吧？是啊， 可以避免，跟著小學啦，跟著幼稚園應該都，跟著小學，跟著中學，一路他都是這樣。 但我們的局長說，去年已經察覺到了，這些問題，去年已經察覺到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沒用的，你沒有措施去阻止。哎呀，問題核心啊，麥小姐你來做吧，其實，普通市民大家都知道嘛，你知道有鬼用嗎？是不是？出糧就給你知道嘛。這個政府就無能，他那些社工全部都有社工幫的，那些社工就為了 他都是為了那份工，他打好他那份工正式，他為了他那份工。要的。全部都是。幫助一些雙非小朋友。他覺得是那些雙非那些。在北區住那些小朋友是不是很不公平？對那些人真的很不公平，他要來大埔，要遠。現在有個聲音說希望是我們香港的，或者是爸爸媽媽。 是香港人的那些小朋友是優先，我覺得那個學額有一個問題，是優先，跟著那些雙非小朋友就說來香港申請法援，要跟你香港政府打官司，就說你這樣是歧視他們，他們有這樣的。 有這樣的預算，是啊，到時你法援，你批他的就是香港政府用回你納稅人的錢，他都不需要用錢的。所以意思令到說那間學校幼稚園怎樣收生的標準有沒有歧視到雙非呢？這個也都是輸贏的，不可以說輸贏的，因為我們最終其實我覺得有些事情大家要付出代價，就是我們相信香港的法治，我們必然就是說，如果你說不可以法援，不可以這樣用，正如有些人說 佔中的時候，到時有些人要說要請律師，說不應該給他們請，法援都不是那麼容易申請的，他認為有勝算的，還要經過申請人的經濟的情況。如果你告訴他過千萬的勝，他一定不會，但我覺得我們都要相信。不是，那個B B是香港人，他在香港是一無所有的，是不是啊？ 他是香港一無所有的，今天真是衰了，鄭家富不在，我就問他一個 BB 可不可以成為一個法援申請人？我想請問你們 BB 他是雙非 BB， 為什麼他可以在香港申請公務員？你說 我想請問一下，為什麼你批他？他就不可以，他自己的身份，可能你告訴他，他基於家屬的照顧，或者其他的話，基於可能我要照顧他，但可能我們經濟上未必能做得到。這樣 可以這樣說，任何一個雙非都可以申請，那你香港的公務員是不是給他先？ 我相信亦有他有一定的資源分配，我相信也有他有一定的責任，資源的分配我相信也有他有一定的責任，所以幫助人都應該有一個所謂安全網給他，但如果那些人濫用的時候就要誠之於法，這樣就主持公道。好，下一位歐先生。 現在那些雙非的那些我們昨天看到他就深水村一間東華三院幼稚園有三百多人排隊，現在他天水村即是天水圍是不是？深水村即是沙田，是一間東華三院普通幼稚園有三百多人排隊，但部分是內地家長來的，已經蔓延到去到又說很快就九龍塘了。 九龍塘應該要啦，九龍塘不會的，我想元朗、屯門那些，他去沙田出了九龍塔，只有經過隧道，九龍塘很多車，這個政策我們不知道，不知道他想什麼，他一早知道，去年知道的，他真的知道，不過什麼都沒做過，那裡閉，他處理得了兩個區。 所以現在很多教育界人士都說，究竟幼稚園收生是否需要統一，然後學前的教育，現在叫學前、小學學，然後學前、幼稚園、幼兒教育，香港政府教育局做了多少事呢？只是派學券之餘做了多少事呢？人們所說的六項措施也可以有些跟有些不跟，你說網上你呼籲我網上我，那些人是鼓勵的，所以學前教育應該要。 我覺得應該呼籲一下，叫聽眾找審計署署長跟教育局長行工糧值。他是不及格的，絕對不稱職，那不用審計署。我想每個市民都心中有數，因為有些批評他昨天跟北區或大埔幼稚園校長開會。 人家開了一個多小時才進來，中途加入，除非他對教育的事業很熟習，否則的話怎樣呢？結果會後的記者會他又解釋得不太清楚，什麼12月有什麼臨時註冊日，然後2月有什麼，其實真的很混亂。麥大力，其實你知道的就是麥不得點，他本身以前是人力資源顧問，我想最簡單人力資源顧問做什麼呢？就是評估譬如人是否稱職，以這個標準的話，我們叫appraisal 應該自己請自己來開會，不用再搞了，應該自己找幫689另謀教育局長，幫他獵頭，他找誰都可以，高女士不同意你不就不行，又要找高女士，還有人卡住，那我真是求多少香港家長。 香港家長一向辛苦的了，不過現在就面對做家長做什麼，做香港人只要你不是新香港人，我想說的面對新香港人的挑戰，香港的家長現在救香港人，面對新香港人於是大家一起在2013年先在幼稚園學位當中大家火拼，大家日日夜夜排隊，多荒謬，身為香港人，我都在內地出生，我都是你救香港人，我在香港人 現在香港住得下來就是香港人了，我想四十一年了，想辦一個內小小，我想香港四十一年了， 好了，麻煩歐先生，電話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其實今天有很多新聞，例如諾貝爾和平獎，馬拉拉拿不到，所以我覺得馬拉拉拿到應該很多報紙會放在前一點，但最後當然也是一個很值得我們要去 去尊敬一個組織，中國很有淵源的，留下星期一風波裡茶杯，想法再跟大家說，節目時間，拜拜。 D100 D100 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D100 大声台， 还声于民， Voice of the People 还声于民。